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2起，气温2到-2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到2起，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起，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是2018年元月1日，也是我们18年第一期节目，所以在这儿呢，这个问候的声音啊，也是18年的第一声，来自于今夜思雨时的问号。感谢大家过去一路给我们的支持，也希望在2018年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在2018年还是这样，每天和大家会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解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也就是继续可以通过微信、微博还有我们听友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把你生活中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每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来交流。那么还可以通过微博和我来分享，和我来互动，有什么样想和我说的话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周六周日的时间，今夜思雨时还是由另外一位主持人浩洋为大家主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情感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些爱情观点。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除了我之外，照例我还是会请我们今夜思雨时优秀的嘉宾团队中的嘉宾和我一起陪伴着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健康中心的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这可是新年的 第一天 第一声问候哈。 嗯， 张平老师呢，在今天元月一日，2018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呢，也是和我一起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每次到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 嗯， 我们基本上都会，我们收到很多祝福哈，我们说那个新年快乐， 嗯， 啊，新一年健康平安，诸如此类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很多朋友们也都接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祝福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希望被祝福，我们也希望真像祝福词中所说的那样，嗯，我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平安快乐哈。当然在这儿张平和我们也送上我们由衷的祝福，祝大家在2018年幸福平安快乐如意。其实我们和大家平时分享更多的是一些情感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我们在情感生活中，我们在伴侣关系中，我们在恋爱婚姻中是能够获得幸福的。 对，是， 嗯， 这可能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嗯，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好像和大家这个平时会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嗯，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是会追寻，就是为什么我会不幸福，怎样我才能获得幸福，对，幸福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哈。 对， 有人会觉得平平安安的一日三餐看见这个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说这个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在一起，这就是幸福了。 对， 但是有人呢可能会觉得生活中每天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是的 对吧，这个觉得这个幸福的感觉究竟在哪儿呢，其实也特别想和我们今晚的嘉宾张平老师来探讨一下哈。因为在这之前啊，我也在我们工作号的这个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我说即将过去的2017，你过得好吗？其实今天应该说是已经过去的2017哈。那么2018怎么样？你觉得才会让自己更幸福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了，比如说有位朋友说我是北漂，我没有归属感，我都30岁了，我还是单身一个人呢，漂泊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获得幸福。还有一位朋友说，过去一年过得并不好，未来的一年我也特别的迷茫，我想幸福，可是我不知道到哪儿才可以找到幸福，等等这样一些朋友们哈。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投入爱情我就不觉得幸福了我反而觉得有那么多的苦恼呢，我的日子也不再平静了哈。只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中是这样告诉我的，说慢慢的我已经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我和他在一起，每天上班下班一起平平淡淡的说几句话，分享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期待着节假日的到来，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去走一走，我感觉这种日子很踏实，这就是幸福， 对， 所以幸福每一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同哈， 都不一样，对，是的， 那么 下面的问题是 下面的问题就是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获取幸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有人还单着，有人已经有家人了， 对， 有人可能这个工作中可能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人还在奋斗的路上，有人呢爱情顺利的有了结果，有人可能还在爱情的路上继续努力着哈，但是我们获取幸福是不是一种能力呢？ 提到幸福哈，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猜，如果我们找100个人来问你觉得幸福是什么，一定会有100种答案，就是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就是我的幸福可能和其他所有人的幸福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主观感受，刚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哈，大概提了一下，就说为什么我怎么才能去幸福，确实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获得幸福确实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拥有或者都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在后天，就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去慢慢的去获得，去习得这样的一些能力。怎么才能让自己幸福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导演，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啊，这就是一种幸福。我想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如说睡到自然醒，这个确实是一种幸福。然后也有人说呢，他说我每天能吃得饱，然后能睡得着，这个就是一种幸福。所以哈，我们来看哈，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呢，我的感觉是，就是当我们的一些需要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它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小小的东西。所以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一个词儿叫小确幸，对不对？ 对 啊，小确幸就是他说，哪怕我们有一点点小的满足哈，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小的那种幸福感。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有一种需要，当这种需要被满足的时候，诶，你就是一种有一点点幸福哦。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考试，他回到家了，他说妈妈我今天得了一个优， 或者妈妈我今天得了90多分，哎，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来说，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幸福呢？ 嗯， 哦，你还是觉得，哎呀，你看孩子没有得100分哈，这个我依然觉得不好啊。 嗯， 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有没有满足你自己内心的那种需要， 对， 就是有没有，甚至于说，就这种取得的一些成绩也好，或者是一些我们获得的一些一些这个物质的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也好，他们有没有满足到你，他有没有深刻的满足到你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哇，今天回家很晚了，但是我发现家人还在给我留着饭，这个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 对， 是不是？ 对， 我记得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哈，他说一个男生向一个女护士求婚。 嗯， 哇，这女护士说，他这个男生还没有张口，这女护士说行行行，嫁嫁嫁，哈哈哈，这样的，因为他是护士，然后他可能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匆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刻，这我们这个女护士是不是也是感觉到一种幸福呢？哇，这个被求婚哈，这个即将走入婚姻的殿堂。 对 啊，是不是？ 对，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幸福哈，它其实是由一些小事情，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一些感觉，然后就是来满足自己。 嗯，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要把目标定得太大，定得太远，定得太遥不可及，其实这些幸福每时每刻可能都在发生着。就是那些没有感觉到幸福的听友们，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把你那些特别大的目标把它拆解，拆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当你每去走迈出一小步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幸福感。当我们这些幸福感累积多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你就会被那种幸福包围。嗯，当然了，获得幸福的能力可能还和我们一些人生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特别容易被满足，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苛求，没有那么多的，不是那么特别的追求完美，这些都可以让你去容易获得幸福。所以说在你还没有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哈，能不能更爱自己一点。当我们去不断的去询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去走进自己，走入到自己内心的时候，幸福的感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嗯，所以能够感受幸福真的是一种能力。 对， 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生活中所拥有的，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生活中确实一时还无法得到的，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真正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也能释怀。 对， 那你这一生你就有不少幸福感， 你就会被幸福包围着。 对，因为最怕什么，最怕我们这一辈子永远感慨那些我们得不到的东西。 对， 住了70平米的房子，想着我怎么没住170呢，我那同学都买了170的了。 对， 是吧？然后自己这个刚刚有了一辆还不错的小车，又觉得哎呀，那天一聚会才发现怎么人家的车开的都比我的品牌要好，又不幸福了又。是吧？ 对， 这个终于自己喜爱的人答应和自己在一起了，但是再发现，哎，怎么一接触这个一约会，怎么两个人之间老有一些不对付，老有一些矛盾，又开始不幸福了。 对， 对，所以事实上确实感受幸福是一种能力，先把握我们生活中我们拥有的这些，感激生活给了我们这些我们能拥有的东西。 对，是的， 是吧？好，那我们真的希望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2018年都能够更幸福，更幸福一些， 都能够获得幸福。 对， 有这种获得感。 对，如果我们大家有任何关于追求幸福的问题，特别是和情感相关的问题哈，那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还是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今夜思雨时，有我们今夜思雨时在陪伴着大家，和大家一起在分享每一天各位的情感问题。那今天还是这样，关于一些有关幸福的问题，我们这儿也有一些朋友们需要咨询，需要询问的哈。按照我们的惯例，还是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呢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和大家分享。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晚的嘉宾张平老师，今天是2018年元月1日，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的话题和平时一样，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怎么样能让我们自己更幸福哈，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你们，这就是这个刚才我在这个开始说到了哈，有位朋友呢，他是这样说，他说啊，每次一谈恋爱我就觉得我不幸福，因为一谈恋爱我就会发现我过于去牵挂对方，比如说对方今天跟我互动了几次啊，我给他的微信他为什么没有很快回我啊，或者即使他回我了，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每次约会完了以后吧，我总是在想，诶，今天约会我的那个表现会怎么样啊，或者今天我跟他说一些话的时候他为什么心不在焉啊。总而言之，恋爱让我累，特别是我发现我只要投入了情感，真正的有了爱情的时候，这个关系就让我特别特别的累，我会很在乎关系里边的一切。所以呢，我现在会发现哈，最近遇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热烈热烈地追求我，其实我并不爱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我发现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就挺轻松的，每次和他约会完了回来我什么都不想，我自己洗洗就睡觉了。如果我给他偶尔发一个微信他没有回的话，我也不会想太多。他每天不断的会给我早上晚上中午发各种各样的消息，我知道他更在乎我。我就想问你们，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感觉，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才会更有幸福感呢？因为我不会让自己难受啊。这个好像是一些恋爱的时候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真的有这个想法，他们会说找一个我不爱的， 对， 那是不是我会 更幸福， 更幸福，对，他所谓的幸福感就是我不纠结了，我不难受了， 或者我没有冲突了， 我不会再为，对，我不会再为感情再让我自己那么难过了，这个因为不爱，对方也伤害不到我，因为在这场感情中我没有那么认真，所以我也不会输，对，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女孩子哈，就是你有很强烈的这种对比，比如说之前你谈的时候是很在意，然后现在这个是不那么在意，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幸福吗？我觉得没有人能给你答案，就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答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特别的投入，或者是说没有特别的爱对方，你会觉得自己幸福吗？我想答案应该哈，就是80%应该是否定的，就是我没有那么幸福。为什么我们要谈恋爱？我们就是要和别人建立关系，我们要建立这种连结。但是当我们没有投入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没有进入到关系里边的，你是没有去和他谈恋爱的，只不过说你可能是被追求，或者说他在跟你谈，但是你可能没有那种想法，或者没有那种特别冲动的行动，然后去和别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女生想要的，她用这种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逃避，就是当我在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么亲密的关系里的时候，或者我没有投入那么多的时候，起码我自己不难受，但是你也没有太认真的去得到那些那么世间可能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爱情哈，可能也感受不到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呢？就是首先这个女孩子吧，我觉得你应该去感觉一下，就是在这两种关系里边，就是你虽然没有那么纠结了但是呢，就是可能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去投入一些，就如果连投入都不是很投入的话，这个关系其实可能不会太长久。就是现在这个男生对你还有热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保持热情的这种时间应该不会太久。我估计，就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可能就没有这种热度了，因为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种社会交换，就是我们要投入，然后我们要付出，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有回报，这种回报并不一定说是物质上的，就是它起码是一种精神上的回报。如果说没有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 持久的、长期的、无条件的这样投入，除了家长啊，除了父母啊， 对， 就是其他的人可能很难。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先感觉、先享受这种不纠结的状态，但是应该不会很久很久。 对，爱情是一件挺奇特的事情，它真的可能还需要几分勇敢。它需要我们对爱情有一定的了解，需要我们有爱的智慧，它还需要我们有爱的信念和爱的决心。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事情。爱情中每一段爱情如果都很纠结的话，那是有原因的。如果能找到原因，比如说像找到我们这样的节目，找到像张平老师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能和你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我们找到那些为什么每一段情感关系中我们都那么纠结，我们都不去品尝幸福，我们去找那个不幸福的感觉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我们找到了原因，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享受爱情。 对， 而现在这个状态，说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有的时候的确是挺奇怪的。我们和一个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有在意，我们可能因为这些在意，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冲突和纠结。我们和不爱的人在一起，可能就保持了一个恰当的距离，或者说，我们不去感受某一些东西，因为不爱，所以那个爱的心门我们就没有打开。我们无异于是和一位朋友同事相处，但是要知道爱情会走向哪里呢？爱情关系会走向两个人在一起更亲密。那么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其实你很难在一份真正的亲密关系中去感受亲密，那份亲密会让你很别扭。就是这个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想一想，你是很难真正去通过亲密感受到两个人之间是那么的坦诚， 对， 是那么的没有间隙，是那么的彼此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近的两个人，你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是的。 其实爱情的这个大多数人爱情的归属，无非我们就是想找这种感觉吧。就是想找那份 连结。 对，是吗？ 人和人之间我们要有关系，要有连结。 对。 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才不会孤单。就是哪怕有一个人来支持你，或有一个人来在你身边，你都不会觉得孤单。我们可以通过友谊获得这样的连结，我们也可以通过爱情获得这样的连结。但是友情和爱情相比呢，可能爱情要比友情可能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执着。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在情感关系中能够得到幸福？那么首先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爱情，还是你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有 爱的感觉。 对，有这份爱的感觉， 而且你愿意为这个关系付出和投入。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你总是在你认为的情感关系当中，你感受体会到的是不愉快、不幸福。那么应该去找到一些方法，至少对自己要有一个了解，是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个人成长，就是我要通过一些个人成长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和朋友们聊啊，或者我可以去通过一些这个。和来咨询啊等等啊，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成长。其实很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应该是在依恋关系里面应该是一种比较焦虑的类型，就是我们要来感觉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不安全感。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呢，这个在这儿啊，我们和大家今天探讨的是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哈，我们探讨的是幸福。其实在阐述幸福的时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无数的伟人、名人、哲人们都阐述了关于幸福和幸福感哈。记得也有名人说过，比如说罗素，他曾经说过哈，他说幸福的原因首先就是你坚信某事儿。如果是想在爱情中你要幸福的话，那你就要坚信爱情。然后自然而然的喜欢更多人。其实我理解的就是你带着一颗开放的心去看待世界和周围，是吧？ 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张平老师，是因为每一次如果我给张平老师，比如说我朋友圈里发了什么消息，或者我给张平老师给了什么信息的时候，张平老师总是带有一种特积极的态度，好啊，太好了，很棒啊。其实我们都喜欢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还有就是对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也会感兴趣。 对 对，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对周围 充满了好奇， 而且抱以善意。 嗯， 是吧？ 对。 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分享2018年元月1日第一期《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嘉宾张平老师。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即将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东风1到2起，气温2到-2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到2起，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起，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来看呢，明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利于各位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是2018年元月1日，我们18年的第一期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我们今天说一说幸福，说一说情感关系中的幸福。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张平老师，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幸福的感觉。我们的节目其实每天和大家探讨的都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在情感关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获取幸福。2018年，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来探讨，怎么样能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呢，每天会等待着大家，和大家一起聊天。每天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生活中遇到任何情感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有我主持人孙岩，还有我们众多的嘉宾们和大家一起的分享交流。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节目同名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公众号中找到更多的和我们联络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找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号，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和我来互动。北京电台主持人孙岩在新浪的微博中，大家也可以留言。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中继续来探讨关于幸福的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那个我应该算是社会普世价值当中的女强人了。因为我今年是36岁，那我自己的事业做得挺好的。辛辛苦苦自己做出来的，也许是因为运气好，也许确实是赶上了好时候，所以呢自己现在的这个事业平台做得非常的成功。而我的先生呢，是我们两个人在26岁的时候认识的。26岁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那时候还是一个苦苦的挣扎每天创业的女生。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对我很好，他呢体贴，也比较呵护我，他是那种稍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大男生。当时我觉得很幸福，很享受。10年过去了，我们结婚也结了6年的时间了。在这10年当中，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从开始创业一直到现在算是事业有成吧。那么家里应该说我们最初开始结婚的时候挤在一个小小的一居室里，而现在呢，通过我们努力改善了经济条件，我们在北京的郊区买了比较大的别墅宅子，而且生活中 各方面物质条件已经不是问题了、 嗯、 等等，我很忙，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在家里做一顿饭。想一想，其实家里的厨房只切过水果已经有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开过火了、 嗯、 各种各样的忙吧。我的先生慢慢的我会觉得他好像已经远离我了， 嗯， 我们俩很少能在一起有单独的时间，甚至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分房了、 嗯、 他呢在主卧室里，我有的时候回来太晚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外面和别人应酬的时候喝了一点红酒，怕他闻到酒味儿，因为他很不喜欢酒味儿、 嗯、 我自己呢就在另外一间房里睡了， 嗯， 慢慢的似乎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有的时候我也很想跑到他身边，就像十年前一样、 嗯、 去撒个娇、 嗯、 去希望他像以前一样对我有一些关爱，可是、嗯、好像越来越没有那种气场了， 嗯， 我们俩之间就像是住在一个大屋子里的两个好朋友一样， 嗯， 他呢有他自己的一帮朋友，其实那些朋友我都认识的，可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和大家聚会。我们的好朋友在生活中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家娶妻生子过满月、嗯、这种重大的时刻，有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去，我在出差，我在谈项目，而都是由我先生带我去的，当然我们会送上一份丰厚的礼品、嗯、可是渐渐的朋友们就只和他互动，很少和我互动了， 嗯， 所以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找回以前的生活。另外我先生也有点比较微妙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点点大男生倾向吧， 嗯， 毕竟成功的是我，家里所有的这一切可能是因为我们物质条件的改善是由于我带来的，而他依然到现在就是一个打工阶层， 嗯， 那么他好像对所有的这一切家庭有变化的时候，换大房子换车，我们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便利，他似乎都没有愉悦的感觉， 嗯 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找回幸福感呢？ 嗯，现在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边，这个两个人的位置相差的比较悬殊，其实呢我们当我们回头去看他们十年之前，或者是说6年之前结婚左右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两个人的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 嗯， 甚至于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我们好像不太提倡说这个就是女强人，或者是她是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贬义的那种感觉，或者女汉子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这个文化建构了一下，就是被建构了一下，就好像是说我们的男生就是应该比女生要强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家庭里边我们才有地位，然后我们才有一些掌控感，然后我们才会有尊严，女生就是应该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小鸟依人啊，或者说我们要这个比男生稍微弱一点点，而且呢女生的这种形象可能就是要相夫教子，对吧，男生呢我们可能就是要这个养家糊口，所以说听上去这个家庭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一方面是相差的很悬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好像是有一点点颠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生，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在你做事业的时候首先把你老公把他往上带一带哈、 嗯、 就是让你的老公就是比如有一些需要冲在前面的事情，可不可以让他去，如果你觉得他能力不行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把这些东西要交给就是更多的人帮你来打理，但是你可能要在一个比如说幕后这个管理指挥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你这个听上去应该是比较成熟了，或者说应该是有很多的经验了，就是你还是要，如果你在意这个家的话，如果你在意老公的话，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回归一下，就是你不能在外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在家里的时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公的幸福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女人去在外面挣多少钱，这个女人在外面应酬，我觉得这个然后她自己花着多潇洒，我觉得这个对她来说不是幸福， 嗯， 而是一个温暖的 就是有人气儿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呢有一顿这个可口的饭菜，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幸福。 对，就是通常有的时候在事业中做得比较强的人，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慢慢的就一个边界比较模糊了，就是自己在事业中成功的形象和自己在家庭里的那个位置和关系。也就是说本来我们很单纯，我们只是某一个人的妻子，或者我们是某一个人的丈夫，这个是家庭当中的一个位置和状态哈，我们和对方是妻子和丈夫的相处，也就是我们是伴侣关系，伴侣关系当中我们是可以放松的、平等的、亲密的，我们可以这个有相互支持和依赖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外在的感觉太强了，那么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隔离开这种感觉， 就是会角色混乱 对，是这样哈。其实我也认识某一些在外做的还不错的伴侣，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外有自己很强大的事业，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外面所有的事业都被关在门外了，回到家里以后就是一个妻子，或者就是 这种角色转换其实很难。 对，所以这个就需要智慧。我觉得这个女孩子26岁开始创业，36岁就成功。 对， 你的这个智商和情商一定都不错， 对， 一定都不错。一旦如果悟到生活中，其实你非常希望的是你的先生，和你能够找回生活中的那份两个人亲密无间的幸福感的话，我觉得你是应该知道怎样去做，或者至少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学习怎样去做。 对，是的， 是吧？就好在听上去两个人有一个优势，就是两个人底子不错，还都很就是是相爱的底子。 对对对， 是相爱的底子。 而且这个女生已经有觉察，她要改变。 对， 这是好事情。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努力吧，加油吧。 对，好吧。另外要代表刚才在朋友圈里给我留言的那位单身的朋友的一个问题哈，我这儿有几位都是单身的朋友，依然在单身，有些漂泊感，特别比如说像在这个北漂啊，或者是在这个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啊，那这样一些朋友们，因为我听我们的节目不仅是在北京的朋友哈，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也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会通过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找到的是可能是今夜思雨时，这样的话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分享这个节目了。有些朋友是在漂泊中还是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究竟在哪里呢，这时候幸福什么时候能到自己身边呢，很多人也很茫然哈。这个也想问一下张平老师，有些人啊其实一个人的时候也能把自己过得挺幸福的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很惶恐，有那种漂泊和没有归属的感觉。 要把自己怎么过得 更幸福哈， 更幸福。 哎，我认识有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也有这种感觉，挺慌的，但是慢慢的吧，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中开始有能力把自己变得幸福。 是这样的，就是幸福是一种感觉，它并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标准。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对比，就是我觉得这和单身不单身其实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即便是我有了另外一半，但是如果说我内心里边依然是觉得不属于这个城市，或者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落脚的地方，我觉得好像你的那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不是能够让另一半带给你的，就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和你单身不单身，就是和单身不单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你要去找一个稳定的东西，这个来增加你的归属感。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稳定的，然后你有没有想在这个城市长久的发展下去，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有扎根的那样的一些资本和能力，就是我想在这儿长久的待下去我就能够长久的待下去。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我怎么来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安全感还有一些这种归属感，我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我有没有 做好这种去做努力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都对你来说是特别的重要，而不是简单的去找到一个人。比如说特别，比如说我们单身啊，强调这个，就是其实你不是找到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其实并不能满足你内心的这种，就是这种需要，就是你一定还是要去自己去寻找。就是有的人我们会发现，即使他一个人，他也能把自己过得很精彩。啊、嗯，是吧？然后呢，有的人呢，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还是在飘。还有就是，我特别的想跟我们的在座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单身的，然后没有成家的，你可以自己想去到什么地方就行动起来很自由的这样的这样的听友，然后或者是说还有就是你虽然说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些大的城市，但是呢我们的工作的薪水没有那么的多，然后我们也没有就是这种在这个地方生存的能力没有那么的强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不如去到一个二线或三线的城市去，在那样的地方去生活，因为本身那样的生活节奏会慢一些，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就比如说这种生存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我们也很容易去实现，就是你的一些目标，你的一些理想，其实在那样的地方其实很容易去实现的。但是呢可能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会有很多的机会。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就是世界都要成为，因为互联网啊，它都要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村儿，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工作的机会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真正的去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这种然后让自己发展起来，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说并不一定非要说我一定要在这种北上广深，然后我其实觉得这种漂泊的感觉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就是很折磨的， 对， 是很那种没就是很， 因为生命中有大多数的一些经历吧，你都放在了那个比如说生活的一些很基础的内容上，比如说这个可能每天要赶很长很长的路去上班，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每天可能要很早起来， 那真是很辛苦的，而且其实你的那种主观体验是很不好的， 对，很疲惫， 然后很烦的，我们经常会有烦的感觉， 就是、对，会有不安心，比如说这个公司会不会炒了我？为什么那个同事他跟我同一期入职，他好像现在拿的就比我更多一点，我就更少一点，就是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开心， 对， 而且一个大的城市中，比如说房子，未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这些 压力会很大， 给我们压力， 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这种帮助的话，靠你这个白手起家，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我就建议哈，因为我也经常和我的学生们建议，就是如果你还能够有行走的自由的话，那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城市，然后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就是在那样的地方不是机会少，而是你可能感觉机会少而已，你去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我想这种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也并不是说没有的。 对，你说的太对了。前两天有一位正在做这个房屋中介的一个男孩子，他也是向我们在咨询问题。 对， 那么房屋中介的工作他现在并不是很好做，因为市场并不是特别的好哈。他自己就很发愁。他也要面临着自己租房子，自己租一个单间，如果在北京的话，也是大概2800块钱还是2600块钱左右。 3000块钱。 对对，这只是自己可以租一个单间，还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段哈。那么这个他每个月的工资，他说他的收入基本上就要放在房子上和能够吃饭这两件事情上了，也就没有其他的。 对， 那么我当时他也是在微信中，我的工作微信号里问我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家乡怎么样，他说家里还不错，爸爸妈妈都是这个本地的医生，家里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边给他那个有很大的房子。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到那里去呢？他说哎呀， 在北京吧，也就是前两年想来见见世面哈、啊。他说慢慢的也就习惯这儿了，虽然这个自己住的也比较糟糕，嗯，吃的也很一般，绝对没有家里边妈妈做的饭那么香哈。他说，但是偶尔自己去什么三里屯啊、国贸啊、这样的地方啊， 去看一看、啊， 去看一看，嗯、去哪怕在那儿去感受一下，去闲逛一逛，他、嗯、说都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对很美好哈、嗯。对，这也是一种感觉，这也是一 种 幸福感。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中介小哥哈，其实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嗯、我们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一方面哈，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住一个170平米的房子，和我住一个40平米的房子，我的感受上是不同的。但是你这个确实哈，就会对我们造成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如果说你住在一个这个四十平米的一个出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租的一个房子里边，和你住在一个四十平米的自己的房子里边，你会觉得哪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呢？一定是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稳定的，那个是你可以掌控的。你在出租的这个里边，你其实怎么会，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很不安定啊，随时可能就会有人来赶你啊，你就会觉得你不属于这个地方。 对，房东说要涨价了， 对， 涨价了，搬家吧，小伙子。 对，然后你的那种感受就会非常非常的差。 对， 然后我也是在觉得哈，比如说像这种三里屯啊，比如说像这种国贸啊，像后海这样的地方，我就想哈，就是我们一年能去多少次呢？你是经常去吗？ 去不了多少次。 对、嗯、就是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我们，比如说我即使在一个别的城市，但是有每年有假期，我 去旅行， 可以去旅行，然后去看更多的世界，是吧？ 对，你说的太对了。如果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城市，比如说像这个小伙子，我们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对， 我们在那个城市的家乡里，我们找到了一份自己可以工作、可以做事情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我们也许赚的没有北京那么多，但是我们开支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我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升。 它主要是稳定，就是，有的人说我不追求稳定，但是其实那个稳定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会让我们感觉到安全。 对。 就是我们首先满足了自己的安全，我们才有可能去思考幸福。如果你都觉得不安全，很动荡，你哪有能力，或者你哪有那种心情去感受哇，我今天好幸福，我觉得那个很难的。 对，我觉得张平老师出的主意对。然后呢，一年你可能有年假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啊， 去旅行， 你去旅行啊，甚至你带着父母啊，甚至你到更美好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走遍山山水水，其实那种感觉是很美很美的哈。 是的， 这就是这样获取幸福的感觉。说到这儿，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女生也是在我的微信中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幸福， 嗯， 和男朋友办了一个几乎没有亲人参加，只有朋友参加的婚礼，因为双方的父母都反对我们在一起，她26岁，我29岁、我不知道我们未来究竟能不能幸福，婚礼过后没有多久，我们的生活也刚刚开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他在一起，如果未来不幸福的话，觉得自己都没法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背上了一个包袱，就是我要是幸福，我要让别人看到我很幸福，或者是说我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但是我一定要表现出来我很幸福。我觉得你要放下这个包袱。父母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害怕你不幸福，就是害怕你找错了人。但是呢，你要让自己过得很幸福，这样的话父母就不会反对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会陷入到一种暗示或者一种就是诅咒里边，就是你看父母会觉得我不幸福，那我就天天在想我到底会不会幸福呢，我到底会不幸福。当我们被这种很多的这种负性的情绪困扰了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没有能力去寻找那种积极的感受，就是我们会觉得你看当时我出现一点什么问题，我妈说啊，这个你就是会这样子的呀，这个男生就是会这样子的，你就会觉得啊，我妈说的对，我就是可能会不幸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诅咒了啊，这个诅咒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坏人诅咒一个好人，他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其实是很容易去接受暗示的。当我们被暗示了以后，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会联想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啊，你看 我妈或者我父母说我怎么怎么样，那我就可能就是不幸福。我觉得首先你要放下这个包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要去为你这个新的家庭去做出一些努力。我也不太清楚说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可能会不幸福啊，因为你可能刚结婚啊。我觉得刚结婚的人应该是带着很多美好的憧憬，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如果有这些顾虑的话，是不断的要去积极的建构，然后去积极的努力去消除这些可能存在的一些小误会小冲突，然后让自己生活的美满和幸福起来，这是你要做的，而不是每天去担心说我到底会不会幸福。我觉得这不是主流，你的主流是我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幸福。 对，怎么样能让自己过得幸福？2018年第一天，今夜思语诗节目也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幸福，珍惜我们生活中所拥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受幸福的能力，也有感受幸福的机会。我们和大家一样，我们都是在生活感受幸福的这条路上也在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也乐意和大家在2018年会有更多的分享。在这儿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幸福健康平安。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张平老师今天和大家的交流。 听众朋友，祝2018顺利健康如意。 好，谢谢张平老师，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和网友，那我们就2018还一直在一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你深情满天乌云，你哭泣开始下雨，秋月天晴，变幻不定，不阴不晴，想你的心，我的眼失去焦距，我的心如何痊愈，想靠近有些犹豫，一直期待每个相遇，会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背着心被你牵引，开始学会习惯适应。 I love you， 彼此的心不停靠近，目光交集，总有一天爱会多云转晴，说好了一言为定，爱就像月的阴晴，弥漫着浮躁安定，所有挫折慢慢归零，你的表情有谁在听，是谁先被谁吸引，也许爱来过勇气，要拥有满天繁星，感情才能云淡风轻。 I love you 不会只是一句暖心。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